最珍贵。让初恋像昨天，记录在单纯那一夜，再美好的瞬间也持续不了太多年。不曾为了爱心碎的人，他们说的永远都不够远。让初恋像昨天，浪漫抱拳变成经典，让彼此能看见灵魂最深处的残缺，拥抱着对方的不完美，爱才真的完美。 我的爱

分发眺望的伤心，心得了不快乐的病，容易被吵醒，梦才刚有苏醒，我们总是被提醒，现实世界是多么无奈，梦想是看不见的空气，每秒都在呼吸，一不小心就被忘记，梦想是挡不住的动力，教我学会如何不放弃。I never wait, I never gonna wait, it's not so far away, 没有时间浪费，做过的梦要靠自己追，从清晨直到天黑。壮丽的风景，燃烧的才是年轻，梦想是看不见的空气，每秒都在呼吸，一不小心就被忘记，梦想是挡不住的动力，教我学会如何不放弃。 I never wait, I never gonna wait, it's not so far away, 没有时间浪费，相信有一天我会带着梦想起飞，梦想照进现实才完美， Come on never ever 绝对不会后退。 I never wait, I never gonna wait, it's not so far away, 没有时间浪费，度过的梦要靠自己追，从清晨直到天黑， 自己将彼此放过，虽然你现在已在他身边，但我答应自己会振作。 谢谢你爱过我，你的微笑温柔还存留，虽然现在你握着他的手，我还学不会祝福。 亲爱的别后悔，曾经爱错是那些伤让我们懂， 爱不能强求，无法掠夺，两败俱伤不如放手。你曾给过我太多，从今天起告诉自己好好活，谢谢你陪我做过梦，清醒了 教会我爱自己，将彼此放过，虽然你现在在他身边，但我答应自己会振作。

钟情永不折付出，如果你爱就爱得清楚，说过的话和走过的路，什么是爱又什么是苦，你的出现是美丽错误，我拥有你但却不是幸福。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骗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 他们不是聚光灯下的明星，却赢得了作为女性的最高荣誉。他们用尊重、信仰谱就人生最辉煌的乐章。他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直接体现，是全国三八红旗手中的十大杰出代表。 阳光下背着那个十几斤的用户机在那站着， 我跟他们喂饭的时候用逼斯法跟他喂啊，特别 是我为什么都在两个村当书记呢？我从小就在农村，我也没有当过村官。 经典九六九三八妇女节特别巨献巾帼美中国梦独家专访全国十大三八红旗手标兵，让我们一起聆听不悔巾帼，感悟奋斗人生。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王淑芳。我认为经典就是坚持，也是坚守。你一直坚持和坚守的东西，一定会成为你的经典。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宁吉喆近日表示，今年将继续深化价格改革，重点做好以下四方面的工作：一是要确保已经部署的价格改革落实到位；二是打好电力、医疗、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价格改革的攻坚战；三是进一步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和监管；四是有序对接国际市场，健全相关机制。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工信部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三大电信运营商拟定于10月1号起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陈肇雄介绍，今年要大幅度降低企业专线接入资费，初步测算优惠政策将惠及2200万的中小企业。民航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我国境内民用航空机场达到了218个，全年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10亿人次，达到101635.7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1.1%，其中国际航线首次突破1亿人次。近日，国务院公布《13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左右，独居和空巢老年人将增加到1.18亿人左右。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今天是3月8号，是全天下所有的女神女王的节日。在这样一个节日，它的设计的初衷是为了为更多的女性谋求更多的权利。身边有位女性朋友说，相比较于过去，女性的地位日渐升高，每一位女性都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有更多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做一个女性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里，播放梅艳芳的《女人花》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但是今天的白天，我想我的同事应该有在别的时段放过《女人花》这首歌。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我特别选择了梅艳芳的《一生爱你千百回》，愿每一位女性都能得到最真诚的爱的呵护。 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守住你给我的

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让温与张爱佳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共同保护属于我们的家园。三八妇女节来了，各位女王们是如何犒劳自己的呢？古人有言，巾帼不让须眉，这一次我们要寻找的就是女超人。无论你是麻辣教师还是金融女王，或者你是销售冠军还是炫酷的主妇，或许上辈子你没有拯救地球，但这辈子你是否拯救了别人呢？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们你的超人事迹，我们不说节日快乐，只给你最实在的礼物，每人一张功夫传奇的门票。女王的生活需要仪式感，三月女王节来一场视觉盛宴吧。红剧场舞台剧功夫传奇，让你的眼睛和嘴巴一起说幸福。赶快去经典969微信公众号晒出你的超人事迹，领取奖品吧。本次活动将随机抽选十名女王送上女王节的礼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接下来听到歌曲《你最珍贵》。 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 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 我选择在你爱里沉醉，你守护着我穿过黑夜，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 别拿一生眼泪相对， 未来 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 我选择在你爱里沉醉， 我不 醉，你守护着

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不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在大多数人眼中，宝马就是操控的代名词，中年人买宝马一般都是冲着品牌与面子，而宝马所带来的操控感只有年轻人会更加在意。宝马三系入门级要接近30万，对一般的年轻人来说似乎遥不可及。可能宝马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在2017年今年的农历二月初二，推出了宝马全新一系运动轿车。本期周五飞扬特别邀请北京金顺宝宝马销售内训师姚秀明，一同领略全新宝马一系。 宝马一系啊，其实它小之于之前的这个一系的话，叫一系三厢。它的产品定位的话，叫为独立自我的年轻人打造的运动性能最强的紧凑型车。它的客户目标人群的话，基本会定位在这个年轻人，比较个性的那些年轻人，比较注重操控和运动的那些人。但是因为它是一系三厢嘛，它在实用性方面也有所延伸，所以它也可以适用于基本的家庭用车。它虽然是这个三厢车了，但是依然没有放弃掉运动这一块，它有很多比较核心的技术，比如说它采用的发动机是目前来说宝马非常经典的叫 B38 发动机，也就是坊间传的三缸发动机，这个我是认可的。但是这个三缸发动机的话，它也是获得沃德世家的一个比较明星的发动机，所以它的品质跟性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很多人在车辆的驾驶过程中有急加速的需要，当深踩油门急加速时，驾驶者会感觉车头有摆向一边的情况，不仅影响驾驶安全，也会影响加速的畅快感。而宝马的核心技术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 而这个 F52 就是新上市的一系三厢，它采用一个等长半轴的设计，这是一个全新的设计，也就是在急加速过程中车能保持一个直线的姿态往前走，这是其一。其次的话，它还安装了一套底盘一套系统叫驱动力分配系统，有时候您在急速高速过弯的时候呢，它可以对内侧的轮子内侧的后轮进行制动，这样的话就完成一个更好的过弯，避免了这个转向不足，也就是咱们常开车的时候一到弯路就要收油减速我才能过这弯，而这 F52 在过弯的时候你可以以一个比较高的速度完成过弯，是因为它多了一套驱动力分配系统。 除了主打性能，宝马一系对于先进的科技性配置也毫不吝啬，除了互联驾驶，还在宝马一系中添加了云端互联功能。 比如说我通过手机 APP 现在可以深度的读取车里边信息，比如说你家里边有两台车，我先拿出手机看一下这个 F52 这车型它的油量还有多少，它是不是在需要保养了，我是不是能现在就能开这台车去出行。另外的话还有很多便民的一些措施，比如说我这个可以查一下违章，甚至将来还会再交罚款。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呀，就是现在这种快节奏的工作环境之下，它不是很人性的做了一个互动。咱们的手机里边其实都有记事本，都有这个事件提醒，比如说我今天下午4点我要到金顺宝去保养，这个云端互联的话，它可以根据现在的路况跟你所在的位置进行一个测算，如果你4点到金顺宝的话，如果路况好的话可能3点半提醒你出发，如果路况不好的话可能3点提醒你出发，所以这个就像类似于一种贴身秘书的这种东西出现了，所以这个还是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年轻人的。 也许你刚工作没多久，手上的积蓄有些捉襟见肘，也许你一直觊觎宝马的操控性能，曾经坐在别人的宝马里暗暗咽下口水，也许你认为20.5万元的起售价还是会让你望而却步，但是这些金顺宝宝马都考虑到了。 所以现在对于 F2 这个车型的话，它有它比较灵活的分期方案，并且是低息的分期方案，所以可以促使年轻人更早的拥有自己一台比较心仪的车型吧。另外的话就是在优惠政策这一块，虽然是一个新上市的车型，目前金顺宝做出的这种优惠政策是可以免费的赠送一年的延长保修。虽然我们车型很紧张，但是我目前为了更快的就是看到大家能提到这种车，所以我们给了相应的这些优惠措施，具体详情的话可以咨询一下6864-8700。 对于年轻人来说，全新 BMW 一系价格或许还是不够理想，但是配合极具吸引力的金融政策，为年轻人而生就不再是一句空话了。作为20万的宝马，全新 BMW 一系还是对得起它的价格的。3月9号晚6点，金顺宝宝马将在远大陆金源燕莎举行全新宝马一系的上市发布会。如果有兴趣，可以致电金顺宝6864-8700提前预约，获得969 VIP 参与资格。 FM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2017年的3月7号，由中共南宁市委、南宁市人民政府、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南宁市农委、南宁市扶贫办、北海中信国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国安社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一同承办的广西南宁扶贫产品北京推介会在京成功举办。经典调频北京 FM969 广播电台作为本次推介会的合作媒体应邀出席，并对推介会相关信息进行了报道。

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三月的风，许是花香驱赶了滞留的严寒，迎面而来的风带着阳光的暖意，在心底吹开了花。每一个女孩都有着属于她的魅力，不论是蹲坐在路边与小野猫打交道，或是在海边任夕阳的余晖照亮脸庞，因为有你才成为了绝美的风景线。经典969，我是亚威，因为有你，今天才是女神节。 深情眼光的背后，谁知道会有多少？